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25集，启动小黑，猜测秦冉身份。不到一分钟，机器音再次响起， 系统加载完毕，开启投屏模式。 随着机器人的声音落下，一道虚拟的蓝色三维屏幕投屏在半空中，从左到右依次写着瞳孔绑定、管家模式、科研模式、全能模式。桌子上程俊依旧懒洋洋地撑着下巴看。秦冉看了程火一眼，双手插进兜里，抬了抬眉眼，挺懒散地说道，人工智能听过没？程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他低下了头，觉得下午围着 EA3 转的自己像个傻子。程水也十分意外地放下了筷子，现在不少 IT 公司都在开发智能系统，可那些都是伪智能，就算有聊天系统也是由总开关来开启的。他们研究了一下午，还去找了拍卖场，甚至想要去找云光财团要说明书，研究了半天，到头来一句话就能搞定啊。只有程木很淡定地看了一眼，把碗里最后一口饭吃完。 金小姐，我去训练场了。 程木放下筷子，肿着一张脸，十分平静地跟秦冉还有程俊打完招呼，就要去训练场。秦冉点点头，你先去。路过愣在原地的程火时，程木的脚步顿了顿，他看了程火一眼，然后对着 EA3 开口， EA3 你有名字吗？ 小黑。 程木哦了一声，跟小二一个辈分的名字，他就继续朝训练场走去。他脸上除了有些肿，其他的跟以往一样，表情依旧很木。程火真的觉得程木那个二货是故意的。程火看着他的背影，终于伸手抹了一下脸，然后偏头看向秦冉。 秦小姐，你好厉害。 系统启动了，程火也明白了 EA3 的管理方式。秦冉不必再多说什么，他上楼换了一件衣服，继续去训练场。 感觉我像是个傻子。 程火苦唧唧地看向程水，又看看程俊。程俊收起了手，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没说话。EA3 启动了，程火连饭都不想吃了，就让小黑介绍他的功能。绑定系统的时候，直接是绑定的程俊瞳孔。 绑定成功，开启全能模式。 程火就像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。说， 老大，这机器人先给我们情报堂研究吧。 程俊点点头，把使用权给了程火。程火风风火火地叫回情报堂，走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脚步顿了顿，偏头看向已经走到楼梯上的程俊。 老大，你上午用了权力检测仪器吧？ 说起这个，程水也看向程俊。程俊也站起来，闻言挑了挑眉，十分气定神闲地说道， 哎，不是我。 说完后，他继续朝楼上走。在门口的程火身后还跟着小黑，听到程俊的话，程火的脚步顿了顿，看向跟他一起出来的程水。 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？ 不是程俊，那这1321还有谁能打出来？程水也沉默了一下，程火不知道那几个佣兵的事，他却是知道的。 可能是秦小姐吧。 程水沉吟了一下，然后挺严肃地开口。程火脚步踉跄了一下，缓慢地抬了抬头。 兄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 程水淡淡地看了他一眼。程火心想，他死了。 秦冉这边还在训练程木。顾西池寄来了一大包药，施立明觉得他自己几辈子都吃不了这么多药。但程木今天一天零零散散各种药都吃了几粒，加起来差不多四五十粒，普通人一个星期的量。施立明看着程木一个小时前还苟延残喘地爬不起来，现在又生龙活虎地站起来找秦冉训练了。他低着头，面无表情地在本子上记录程木现在的状态。秦冉这一次没有跟程木对打，只是摸了摸下巴，然后看了一眼施立明。来，你跟程木对打。 哎，我？ 嗯，用尽全力。程木这才训练一天呀。秦冉双手环胸退到一边，示意施立明去跟程木打。施立明放下了笔跟本子，他之前跟程木打都是刻意放水的，眼下秦冉让他用尽全力，他就捏了捏手腕，准备用12分的力量。 程木兄弟，你小心了。 他速度出拳，眼下的程木只训练了一天，当然打不过施立明。但跟程木打的过程中，施立明心底也暗惊，程木比起上一次确实进步了很多，这就是不要命的打法。更何况程木还磕了一堆秦冉给的神药，秦冉的特训已经初步体现了效果，施立明更加柠檬了，就专打程木的脸。程火带着小黑回到了情报堂，就开始把小黑智能连接入电脑终端，小黑就站在他身边，几乎跟下午没有什么两样。程水看了一眼，他不太懂代码，新奇地跟小黑玩了一会儿，就去处理今天剩下的事宜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杰瑞就拿着电脑进来。 程火先生，拍卖场那边有回复了。 他们一下午的时间都没敢动小黑，除了唐青说的那个叔叔，程火也让杰瑞联系了停机坪的拍卖场，询问拍卖机器人的主人说明书这件事。这会儿杰瑞才得到了回复。程火把一段代码刻录下来，仔细研究，一直沉浸在诡异的代码中。听到杰瑞的声音，他才抬头。 唉，那边说什么了？ 他伸手按了按太阳穴，示意杰瑞把电脑放在桌子边，开始看电脑屏幕上拍卖场那边的回复。因为是程俊这边买下的，拍卖场知道事情的严肃性，还特地找了拍卖的人，把卖方的回复截图下来。对方说，抱歉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使用，这人工智能机器人应该是云光财团的幌子，不然怎么到最近只有三个业代机器人呢？感谢用1000万拍下 EA3 的买家。接下来就是拍卖场十分官方的回复，说抱歉，尊敬的杰瑞先生怎么怎么样的。杰瑞气得捶了一下桌子，眼睛都是通红的。 程火先生，这拍卖的人明显就是坑我们的，我一定要查出来他是谁。 竟然敢坑到他们的头上。程火的性子跟他人一样十分火爆，以至于整个情报局的人脾气都不太好，还挺嫉恶如仇的。杰瑞本来以为程火听到这一句也会怒气高涨，没想到程火只是往后靠了靠，似乎还笑了一下。 程火先生， 杰瑞小声地开口，有些怀疑程火是不是被气傻了。程火没说话，直接拿出手机打开相机开始录视频。 小黑，去倒两杯水来。 原本一动不动的小黑眼睛微微亮了一下。 好的，程火先生。 他的原型就是按照真人设计的，行动之间看不到市面上那种普通机器人的感觉。他很快倒了两杯水过来，程火拿了一杯，然后还示意杰瑞拿一杯。杰瑞他十分僵硬。 小黑，统计一下 M 州最新人口数量。 程火继续漫不经心地吩咐着。 20秒，小黑面前出现了一个蓝色三维投屏，最上面一行是人的总数，下面是男女老少的比例，还有实时浮动数据。杰瑞怔住了， 这他妈是机器人，怕不是一个黑客吧？云光集团是个魔鬼吗？这也卖出去了？ 就算是他统计 M 州的人口数据也没有这么快的呀。 行了，自己充电去吧。 程火停止了录屏，然后把视频发给杰瑞，抬了抬下巴。 你就让拍卖场把视频发给那卖家。 程火放下手机，继续研究代码，刚敲了一下键盘，然后又抬头说了一句。 哦，对了，顺便感谢一下对方，只用了1000万就把这个无法估值的人工智能卖给了我们，真的。 他等着代码的运转，过程中越想越不对劲。秦闪跟程木这两个人对小黑也太熟悉了吧。拿出手机问了程水一句， 秦小姐是不是云光的内部人员？ 这一晚多了一个恨不得把自己锤死的商场巨鳄。杰瑞发了视频，目光依旧看着小黑的方向，没有走。此时唐青也拿着手机来找程火，一路上遇到他的人都会挺尊敬的叫他一声唐小姐。唐青点点头，直接朝程火这边走来，声音干脆利落又压抑着激动。 程火师兄，我叔叔回复我了，他知道 EA3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